绝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也因病离开了苏东坡。比苏东坡小了20岁的侍妾王昭云成了他晚年的红颜知己。他们一位是才子，一位是佳人。这段才子佳人的忘年恋是怎么开始的呢？苏东坡的前两任妻子都姓王，那王昭云跟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个是不思量、自难忘的结发娇妻，一个是温顺贤惠的乡下老婆，一个是能歌善舞、最懂心意的小妾。64年坎坷起伏的人生，三位不同性格女性的陪伴下，究竟谁才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最爱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苏东坡情话第三集。苏东坡的《虞美人·琵琶》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说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朋友特意前来探望，随身还带着一个弹琵琶的7岁女童。这女童一曲琵琶还没弹完，苏东坡却已经是老泪纵横，浸透了衣襟。男儿有泪不轻弹呐，更何况苏东坡这么乐观豁达的人，是什么让他潸然泪下呢？有人说是这个弹琵琶的小姑娘勾起了苏东坡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怀念。这个红颜知己不是结发娇妻王福，也不是陪伴他半生的老妻王润之，而是侍妾王昭云。苏东坡第一任老婆王福，第二任老婆是王福的堂妹王润之，现在又出了一个王昭云。这苏东坡跟老王家还挺有缘分的。实际上啊，这王昭云跟前两个老婆没关系。王昭云家里头很穷，自幼沦落在歌舞班里，以卖唱跳舞为生。宋神宗熙宁4年，这一年呢，苏东坡因为跟当朝政见不合，自己请求外放，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杭州担任通判。这天苏东坡跟着几个朋友以文会友，一起同游西湖。大伙聚会的时候，这饭桌上就请来了王昭云所在的歌舞班来唱歌跳舞助兴。 只见悠扬的丝竹声中，几个舞女浓妆艳抹，挥舞着长袖翩翩起舞，而正当中的正是王昭云，她是艳丽出群呐、再加上高超优美的舞蹈，把在座人所有的目光都给吸引过去了。一支舞蹈完毕，歌女们换了衣服，回到宴会之上落座，给客人斟酒。恰好啊，这王昭云就坐在了苏东坡的身边。这个时候，他已经换下了华美的舞台服装，身着一袭淡绿色的长裙，看起来清丽淡雅，楚楚可人，好像是西湖上的一只空谷幽兰。这个时候，刚才还阳光明媚的西湖天气突然大变，一阵狂风吹过，这云彩遮住了太阳，顿时山水之间变得模模糊糊，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。湖山佳人相应成趣，苏东坡的灵感突然迸发，他挥毫泼墨，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西湖佳句：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第一次见到王昭云，这苏东坡就被眼前的美人美景打动了。这么清新脱俗的一位佳人却沦落红尘，苏东坡不禁是感慨万分，他就萌生了帮助王昭云脱离青楼的想法。苏东坡喜欢助人为乐呀，可是王昭云已然是无父无母了，现在又刚刚12岁，就算是把他赎出来，他能去哪儿啊？当时苏东坡被贬杭州，家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王润之打理。王润之看王昭云这姑娘聪明伶俐的，就把她买下来做了苏家的一个丫鬟。王昭云刚到苏家的时候，大字不识一个，苏东坡就教她读书认字，教她诗词歌赋，视她如亲人一般。王昭云舞蹈跳得好，还弹得一手好琵琶。每当家里来了客人，这苏东坡就把王昭云搬出来，让他演奏一曲。王昭云生性活泼，聪明又漂亮，客人都很喜欢他。苏东坡的学生就有这么两句是描写昭云的，叫做美如春园，眼如晨曦。说这王昭云呢，漂亮，漂亮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跟春天的花园一般。您想象一下，这春天的花园，桃花刚刚盛开，柳叶泛出淡绿，这得多漂亮啊。王昭云这双眼睛就像清晨的阳光，明亮温暖。可惜啊，没有这王昭云的画像流传下来，要不然呢，咱也看看这阳光般的眼睛到底什么样。当初苏东坡把王昭云带回家，就是出于一种对美的保护，是看中了她身上的艺术气质和才华，不忍心让这样聪慧的姑娘沦落烟尘，根本呢就没什么男女之情。可对于王昭云来说，苏东坡是她的大恩人呐，又是她的老师，在跟随苏东坡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她被苏东坡的才华和人品吸引住了，这感情上慢慢就起了变化。只要一天没看见苏东坡，他这心里头就跟少了点什么似的。苏东坡对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他都牢记在心，反复的揣摩，有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脸红心跳。这一切都没能逃过王润之的眼睛。元丰2年，乌台诗案爆发，官兵们冲进苏东坡的家里，到处的乱翻，搜集罪证。王昭云一个弱女子，手缚鸡之力，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，无力阻止。她一边安慰着王润之，一边帮着他照顾年幼的孩子。 这个时候王昭云已经17岁了。这场风波过去之后，苏东坡又被发配到了黄州。时隔一年，王昭云追随苏东坡来到黄州，两个人一见面，王昭云的心都快碎了。眼前的苏东坡衣衫褴褛，人憔悴，一下子老了很多呀。王昭云的心里暗地里下决心，我要一辈子追随先生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苏东坡在黄州名义上是一罪臣，顶着这样的罪名，苏东坡还是给当地的太守写了一封信，恳请他出面呼吁老百姓不要抛弃自己的孩子。他还率先捐了一笔钱，成立了一个拯救婴儿小组，帮助穷苦百姓抚养孩子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家也一样揭不开锅，成天的挖野菜吃。早在密州遭遇饥荒的时候，这王昭云就看见过苏东坡去城外捡那些被人遗弃的孩子。那个时候苏东坡是地方官，这么做也在情理当中，可现在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，还要坚持这么做，王昭云心里充满了敬意。您说有苏东坡这么一个人做榜样，王昭云还能看上谁呀？谁也看不上了。他下定决心，自己这辈子就交给苏家了。打这之后，这关怀体贴更多了，简直是无微不至。苏东坡也不是木头人，年轻漂亮的姑娘谁不喜欢呢？可自己毕竟年岁这么大了，人昭云还年轻呢，不能耽误姑娘一辈子呀。苏东坡一直没表态，王昭云也不管了，只要能留在苏东坡的身边伺候他就行了。最后还是在王润之的主持之下，苏东坡才把王昭云纳为了小妾。元丰六年，48岁的苏东坡老来得子，王昭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小名叫甘儿。苏东坡高兴坏了，看着孩子的眉目眼角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孩子满月这天，按照黄州当地习俗，苏东坡为儿子举行了满月喜儿会，邀请了一大堆的亲朋好友来参加。黄州太守、当地的文人雅士、商贾市民都过来为他庆贺。礼仪开始，只见当中放了一大木盆，盆里边盛着温乎水，水面上呢飘着红枣、葱、蒜，这些寓意着吉祥的东西吧，香气扑鼻。一条几米长的彩带把澡盆围好了，一位年长的老婆婆搅动着洗澡水，这个时候来庆贺的人呢，把这钱就扔在水里，这叫天盆。王润之抱着干儿，小心翼翼地给孩子洗澡，剃掉胎发，这喜儿会才算是热热闹闹地办完了。大伙借着这个机会啊，还让苏东坡给写了一首诗：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老来得子，苏东坡自然宠爱得不得了，他不希望孩子有多聪明，只要求他能够健康平安地长大就行了。然而当年的七月，苏东坡带领家眷赶赴汝州的路上不幸发生了，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孩夭折了。孩子来的时候热热闹闹的，还不到一年呢，没了。王昭云禁不住这么残酷的打击呀，哭得死去活来的，之后就卧病在床，水米不沾了。 苏东坡也是老泪纵横，万般痛苦啊。宋神宗驾崩之后，宋哲宗继位，任用司马光为宰相，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。苏东坡因为反对新法，再次被启用，召回京城担任京官。这时候的苏东坡深受太守和小皇帝的赏识，政治上可谓是春风得意，官场应酬和主持家事处处以王润之为主，而相濡以沫的王昭云却仍然在他背后默默的付出。然而仅仅两年的时间，苏东坡再度被排挤出京官之列，再度被贬。有一天吃过晚饭之后，苏东坡用手拍着自己的肚子，向周围的人呢提了一个比较葛的问题：你们知道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吗？一个人说了：您这是一肚子文章。苏东坡摇摇脑袋：不对。另一个说了：您这是一肚子见识。苏东坡还是摇摇头：不对。大伙一连气说了好几个答案，没一个说对的。苏东坡一看王昭云默不作声的，就问他了：昭云呐，你说我这肚子里是什么呀？王昭云毫不客气地说：你呀，你这肚子里边是一肚子不合时宜。苏东坡听完之后捧腹大笑啊，看来还是你最知我的心呐。知我心者非昭云莫属。一肚子不合时宜这句话就成了一句名言了，经常被后人拿来形容文人怀才不遇的。此后的十年当中，苏东坡开始了人生中的起起落落。续弦王润之去世，花甲之年又被贬到惠州，眼看着这辈子也翻不了身了。身边的那些侍妾、家里的仆人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，最后只有小儿子和王昭云陪在苏东坡的身边。惠州当时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，还经常闹个瘟疫。苏东坡不放心王昭云，劝他呀不要跟着去受苦了。王昭云也是一肚子不放心，愣是跟着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就去了惠州。王昭云的忠贞相随、患难与共，让垂暮之年的苏东坡感激涕零。老年的苏东坡因为有了王昭云的陪伴，这日子过得轻松了很多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比苏东坡年轻20多岁的王昭云最终也没能陪伴苏东坡走完一生。王昭云的身子骨本来就虚弱，再加上生活条件有限，丧子之痛犹记心间，年仅34岁就扔下苏东坡撒手西去了。苏东坡感叹造物弄人呐，悲从中来。王昭云临终的时候口里还念着金刚经的句子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世间一切人定的法则，一切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，就像梦幻泡影一样，就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，就像露水一样朝不保夕，应该这样去看待身边的一切事物。苏东坡就在朝云墓的旁边给他修了一座六如亭，并且写了一副对联：不合时宜，唯有朝云能识我，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。苏东坡一辈子都很崇拜大诗人白居易，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羡慕白居易，说我的才情也不比白居易差，只可惜我不像他有那么好的福气，左拥右抱的有两个樱桃小口、杨柳细腰的姬妾作陪。等到晚年了，苏东坡的看法也改变了，说我所钟爱的女子不像白居易的小妾，最终都离他而去了，他们 会跟我走遍天涯海角，忠贞不渝，这是白居易比不上我的地方。能让苏东坡沾沾自喜的这点被他写进了诗里，名字就叫朝云。其实从爱情的角度看，岂止是白居易比不过他呀，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比起苏东坡可都差远了。王弗慧眼识人，经常在一旁提醒苏东坡，是事业上的好帮手，是贤内助。王润之是家庭生活里的贤妻良母，饿了送饭，冷了披衣，还大度地为他纳妾。王昭云是才艺双全的红颜知己，是苏东坡精神世界的知音，他几乎拥有男人梦想的所有理想爱人。这样的一生虽然是跌宕起伏，虽然是郁郁不得志，有这三位花样女子相伴，也不枉潇洒走一回了。可能有人纳闷了，说这三个女人当中只有王昭云的地位最低，为什么在王润之死了之后，这苏东坡不把她立为正妻呢？王昭云跟他同甘共苦，为他生下了儿子，为什么他死了之后，这墓碑上只能写下姬人二字呢？其实我们看苏东坡对王昭云的感情，完全是把她当成了妻子来对待，只是当时的社会把小妾扶正，这是一大忌讳。苏东坡也不是一个完美至极的人，他也有自己的局限，只可惜王昭云这么聪慧，纵使他通晓经史，临终大悟，也无力改变自己的人生了。纵观这三位女性都对苏东坡有过不小的影响，但是最终苏东坡去世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和老妻王润之葬在了一起。从老妻这个亲切的称呼，我们就能感觉到苏东坡对王润之那种深厚的爱。苏东坡一生三段感情，每一段都感觉很美满，这里面也少不了他自己对感情的经营。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叫相敬如宾，在女性地位很低的封建社会，苏东坡对老婆们相敬如宾，也许这才是他婚姻美满的制胜法宝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